等待你的出现，也早已用去我最难忘的回忆，去留住你一直成长的痕迹。总是感情的人总是害怕改变，不愿改变的爱总是输给时间。有生之年分手总是难免，说变就变，足够，爱恨交织占据了心头，泪水也藏不住多脆弱，我心有多痛，你不回头。